来自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送给各位听友们。新的一周开始了，而且这一周呢应该算是我们在狗年真正意义上的从周一到周五都是满满的工作日，大家又开始投入到熟悉的工作场景当中了。有些学生组也要马上开学了，所以也是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切换好你的模式了。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全新的一周愿各位都能够攒足精力精神好好的出发。下面这首歌呢真的是好像是一种年代感十足，同时也是回忆满满的一张点歌单。这位叫做呢喃细语520的朋友，他第一次跟我在电波中相遇还是2005年，那个时候我在中午主持一档彩铃节目，也是2004年的时候才刚刚有的一档节目，叫做彩铃乐翻天。那一年呢他大学毕业，然后也是听着广播陪他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光。而今天呢他想透过电波熟悉的北京音乐广播点播一首张悬的宝贝送给他9岁的女儿燕妮。他说希望在节目当中透过这首歌告诉他，不管你长到多大，永远都是妈妈最亲爱的宝贝。听这档节目也很长时间了，终于要为女儿送上这首宝贝，祝福你们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小鬼小鬼，捏捏你的小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 的。9岁的小宝贝，这首歌呢就是你的妈妈为你送上的，希望天底下的孩子都会健康快乐的成长。做妈妈的也是在做母亲的过程当中愈发的感觉自己坚强，同时也完成了自己一个飞跃。下面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如果爱下去，好像是一个有点难过的小命题。今天晚上是潇潇朋友要送给男友的，他希望两个人都会冷静一点。 和我们好像，这城市花灯初上，多两个人悲剧散场。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看着他们，我就湿了眼眶，不回头，两个方向，流着泪的破碎脸庞，仿佛我们昨天又重逢。很久以前，如果我们 去会怎样，最后一次相信地久天长，躺在你温暖手掌，不需要想象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毫无疑问爱情当作信仰，可是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 感情走到这个阶段确实是很尴尬， 放开拥抱， 不想退后， 走个奔， 也不知道该如何往前走。所以常常会在这个时候听到男人会说我们暂时冷静一下，而女人总觉得这种冷静带着太多的不可预知性，甚至比较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于是两个人又会在一种纠缠当中开始彼此的指责。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平静一下，各自回到自己的世界中独处一段时光，再去感受一下两个人适不适合在一起，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如果一件东西扔出去还能再回来的话，也许才真的是你的。好吧，希望你们能够因为这首歌而有了不一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态度。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金奇异国宝贝，他想点播的，他说今天是我老公的生日，我想送他一首歌。好吧，那就把这首来自莫文蔚翻唱的《当你老了》送给你的老公。 头发白了，睡意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当你老了，眼眉低。 唱给你的。 再好看的皮囊也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地失去了它的光彩，所以有趣的灵魂，甚至是让我们觉得善良的温润的灵魂，能够让你觉得人间美好的灵魂，才真正适合与你相伴到老的人。下面这首歌呢，同样是一位朋友要送给男友的。嗨，哭死了。 今天你在哪个城市，天气一定晴朗，因为你就是个太阳。有空想念我的话，就上线来说晚安，让梦里星光灿烂。别再担心我什么了，别把我宠坏，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够浪漫。几天没有你在，当然有些平淡孤单，但我感谢这孤单，让我更加确定你是我缺少的那一半，完成我的那一半。不怕明天的世界会变成怎样，每天看见你笑脸我就心安。 有一句话说的真对啊，所谓白头到老，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只是在相爱的时候存下一点感动，在冷战的时候呢，多一些感恩。就像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想起了谁，我估计他就是你的快乐和痛苦的来源了。下面这位朋友其实是一位非常勇敢的朋友，首先我非常肯定你的勇敢，尽管呢这个告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在你的人生中绝对不会再有遗憾了。这位叫做 XY 是我的听友说，我鼓足勇气和暗恋了两年的男孩告白了，但是他用他的方式拒绝了我，感谢他的绝情甚至是伤害。这两天我一直生病在家，想了很多，虽然注定要过一段相对孤独难熬的日子，但未来总会更好的，对吗？当然是这样了。而且我觉得这个男生可能他不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但至少他没有用非常暧昧的方式，应该说是霸占你的喜欢 并没有真心的对你的喜欢，而是以这样的方式拒绝了你，但是呢，也能够让你去寻找真正属于你的幸福，喜欢你的人。所以下面这首歌我帮你送出，但是我不希望你再难过了，就当是一次排毒，当一次情感的感冒，给自己7天的时间好好的疗伤，好了之后呢，重新出发，也请为你自己的勇敢鼓掌吧。你说谁都不喜欢离别，对方没法做到这种选择，那只能由我来做这种决定了。当然了，告白有风险，所以告白的人才显得更勇敢更了不起。送你这首， 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许我还不习惯没有你，偶尔还是会想起你，重复着熟悉的场景，仿佛我还能听见你声音，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却不会再停下脚步，也许我已习惯了没有你，悄悄地把眼泪收起，我不想让你担心，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你，好好照顾自己，让回忆轻轻地睡去。 偶尔还是会想起你，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让回忆轻轻地睡去。 我相信 SY 是我这位听友一定会走出来的，这点皮外伤就是个时间问题。大多数事情呢，不是你想明白后才觉得无所谓，而是你无所谓之后才突然想明白的。一定会有那么一刻，你会发现明明两个人做朋友这么多年，一个男生喜不喜欢你，你是能够感知得到的，而且是友情的喜欢还是爱情的喜欢，应该也很明确的。 你说呢？ 所以呢，希望你们回到友情的轨迹当中，继续做可以谈天说地，可以聊很多的好朋友。这首五月天的歌曲呢，送给你，也送给一位特意把车停下来要点播这首歌的姚梦朋友。我们下半时段继续爱得更久点。这个世界上幸福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的，晚点遇到他，余生都是他吧。 那三天让你能保存多细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 百货、翠微店、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2018春季新品全面上市了。众多国际知名化妆品牌、时尚服装服饰为您开启春季唯美之旅。微信关注翠微官方微信，正月活动轻松享。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400-678-6888， 400-678-6888， 开启我们的事业，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到明天，本市扩散条件整体不佳，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较差，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明天云量增多，光照减弱，气温较今天有所下降，早晚依然寒冷，请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穿着，谨防感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前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说说本周即将上映的电影。本周五元宵节当天，既有国产电影《厉害了我的国》《闺蜜二》，也有高口碑进口片《三块广告牌》《金钱世界》《彼得兔》等一起上映。先来说说国产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影片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出了我国这五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影片记录了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和中国网等超级工程的震撼影像及其背后的故事。进口电影刚刚提名的奥斯卡七项大奖的影片《三块广告牌》，影片由马丁·麦克唐纳导演，影片讲述了女主角米尔德雷德在女儿惨遭杀害后，与丈夫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绝望的米尔德雷德租下高速公路边上的三块巨型广告牌，控诉警察局局长威洛比等人。因为这三块广告牌，米尔德雷德和威洛比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后来关注真人动画电影《彼得兔》，也将在本周五上映。影片讲述田园冒险大王彼得兔带领小伙伴们为争夺菜园的主权和隔壁女主人的喜爱，与麦格雷格叔侄二人斗智斗勇，引发了一系列欢乐逗趣的故事。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北京乐广播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钟都会和各位在一起的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全新一周，我们是似乎需要一点新的力量给自己打气。而这首歌呢，来自李克勤的《红日》，是很多男生的必点歌曲，好像听到它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一样。今天晚上呢，要送给周先生，今天是他25岁的生日。 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这就是老歌的魅力，无论什么时候，当你想起它的时刻，总会知道你自己会唱，你还年轻，内心里那个自己还不服老，还觉得有一切可能在心中。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呐，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酸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 是许飞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今天晚上这首歌呢，有是一位朋友特别要送给他的爸爸的，这种感觉我想只有主人公最为明了。耳畔这首歌来自方大同， 就 OK。 人间的青草地只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布到东南西北，什么 b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的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 Oh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都会。爱是让人感动流泪，也是停止制造伤悲，对，爱是为好朋友解围，也是为陌生人破费，就 OK。 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布到东南西北，什么比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Oh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都会。爱可付出的汗水，爱小王子的蔷薇。爱旅途上的兄弟姐妹，爱所有青山绿水，爱所有难忘约会，爱上对爱的体会，只有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最美，它会结成最安全的堡垒。什么比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更美？美在只要有心都会学会，不用什么职位，只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晚上9:45，也要进入到2月26号，二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爱的更久点带给各位的最后一份祝福了。谢谢你们发来的点歌单，我都看到了，有的没有满足，可能是因为今天晚上时间的关系，或者这首歌没有在直播间，请你们谅解一下。下面这首歌要送给 Candy Monkey 朋友，生日快乐。 城市里小星星稀疏的亮晶晶，太多光吃掉他们的身影，就像我爱上你隐没在灯海里，你眼中只看繁华的夜景，我的爱藏在你的小却坚定的恒心。天黑的时候，我远远陪着你，在手的闪烁也努力放光明。当有天我在夜空里面偶尔被发现，希望我眨眼 小寿星。他说今天是我26岁的生日，过了25岁，天天都是18岁。我要告诉我自己，喜欢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相遇相知时说一句，喜笑颜开恨渐晚， 这已经足够圆满了。 就像 长大了， 赞美你， 生日快乐，所有2月26号出生的朋友，我们下一档节目男左女右见吧。